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在这儿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2021年7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国家邮政局表示，中国快递平均单价下降了近8元。北京今年前7个月进出口达到1.69亿元，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北京市住建委拟规定，房租上涨过快，可以采取措施调控。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这个消费品的包装，包括规格设计的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学问呢？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我们今天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哈，想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是同样规格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商品，大家更倾向于在购买的时候买大包装还是小包装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2021年7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元。财政部网站24号公布了2021年7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的情况。数据显示啊，2021年7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截止到7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余额达到279901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经过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审议批准，2021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32774.3亿，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51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81685.08亿元。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邮政局表示，中国快递的平均单价是下降了近8元。据国家邮政局消息，2012年以来，中国邮政行业的发展规模和质效明显改善了，行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由2012年的1980亿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11038亿元，年均增长24%。快递的业务量从57亿件增加到了835亿件，净增14倍，年均增长达到40%。邮政和快递服务的有效申诉率是显著下降，快递平均单价从18.5块降低到了10.6块。好，咱们再来看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昨天两市继续反弹，沪指、创业板指齐涨1%。24号，两市继续反弹，大小指数集体走高，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沪指上涨了 1.09%， 重回3500点。深成指上涨 0.88%， 创业板指上涨 1.12%。北向资金净买入53.15亿元。两市个股红多绿少，成交额超过1.3万亿，是连续第25个交易日破万亿。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哈。今天我们想来问问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同样一个品牌，同样一件产品，大家更倾向于去买大包装还是小包装呢？我看到特梅普说，诶，我觉得买小包装的话不容易浪费。博荣姐说，如果保质期比较长，我可能会选择大包装，这样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更划算。如果说保质期比较短，那当然是买小包装了，也是啊，说不容易浪费。5155说，卫生用品我习惯买大包装的，但是像水果蔬菜还是喜欢买小包装。8216说，我更倾向于买一些小包装，极简主义，够用就行。燕玲姐说，嗯，如果是常用的一些消耗品，消耗速度比较快，那咱就买大包装。哎，所以大家可能会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下去选择不同的规格和设计，包括呢，像我们现在说很多的消费品开始出了一些迷你包装，但是像仓储制会员超市往往卖的就是一些家庭装和分享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稍后的连线环节也会来和大家说说啊，一个消费品它的规格和包装设计，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学问？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规模达到 1.69 亿元，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北京海关24号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包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规模达到 1.69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26.9%， 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 2.4 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盟不含英国、美国、东盟和日本的进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都超过了20%。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住建委拟规定，房租上涨过快可以采取措施调控。据北京市住建委网站的消息，8月24号，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对长租公寓的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等热点问题予以了规范。其中啊，特别提出，住房租金快速上涨的时候，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措施来调控住房租赁市场。必要的时候可以实行佣金或者是租金指导价。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好，再来看看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9月1号开启试运行。 随着为期三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从9月1号开始正式开启试运行。参与试运行测试体验的受邀客人需要提前绑定您的身份信息，在主题公园入口处完成门票和身份核验，通过疫情防控的相关检查之后方可入园。北京环球影城试运行的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而且不可转让。消费者朋友应该警惕虚假信息和相关的风险，以免造成损失。那么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根据试运行的测试需要来逐步开放设施和服务。受邀客人将在指定日期来体验主题公园当中的部分景点、娱乐设施、演出和餐饮服务。那么北京环球度假区也将基于受邀客人的体验和反馈，不断地去完善运营水平和服务细节，持续推进开园之前的运营筹备工作。咱们再来看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长安马自达增资项目摘牌，中国一汽以 5% 的出资比例参股。24号，马自达中国官网发布了关于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联合声明。日前，中国一汽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对马自达和长安汽车旗下的中国合资企业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成功摘牌。据此呢，三方就中国一汽参股长安马自达事宜达成了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一汽作为长安马自达的增资项目出资人，将以其持有的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评估作价对长安马自达进行出资。再来关注安踏体育，上半年的营收达到228.1亿元，同比增长了56%。24号，安踏体育发布2021年中期业绩公告，上半年净利润实现38.4亿元人民币，而上年同期是16.6亿元。上半年的营收达到22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56%，预估达到219.3亿。那么上半年的毛利率是63.2%，上年同期是56.8%。每股中期派息0.6港元，而上年同期是0.21港元。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在这些消费品的包装和规格设计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学问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咱稍后见。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还是提醒您啊，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咱们日常会经常购买的一些日用消费品，它的包装和规格设计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哈。那这两年呢，我们说消费品的迷你风似乎是刮了起来，从小包装的零食、小号家电，再到小号的汽车，这些迷你的产品啊，也成了很多年轻人争相打卡晒图的主角。给您举个例子，根据某平台发布的2019年中国品牌足迹报告就显示，可口可乐成了消费者触及数量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牌。当然这背后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原因呢，就是小包装产品的增长。实际上可口可乐在2013年就已经推出了300毫升瓶装的这种迷你可乐，但是从当时的一个推广动作来看，瓶装迷你可乐仅仅是缩小了尺寸，切入了更多的细分场景，但是这个包装设计啊，并没有做过多的改动。 而时间到了去年2020年，可口可乐又推出了200毫升的听装的迷你可乐。那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推出的听装的迷你罐可乐，它在外观的设计上也是更加的潮流化，显然啊，也可能是希望瞄准更多的年轻用户，他们的一个销售，一个消费的审美习惯哈。那除了可乐之外呢，像可口可乐公司还推出了雪碧和芬达等等产品的迷你罐。那和迷你产品规格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像山姆啊、Costco 这些仓储制的会员超市里面，他卖的商品则主打大包装、家庭装，不仅量很大，在这个价格上也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也开始被很多的消费者关注并且是认可。像里面有很多网红产品，什么麻薯包、烤鸡、红丝绒蛋糕，也都成了种草短视频当中的常客。那么企业在对消费品进行包装规格设计的时候，他们都会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无论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超大规格的家庭装、分享装，还是那种小而美的迷你尺寸，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在消费场景和理念方面的哪些变化呢？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老师的介绍。欢迎赖阳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观察，我们能发现啊，刮起迷你风好像首先还是食品行业。那就像提到的这种小包装的可口可乐呀，包括有一些奶茶品牌，还有一些休闲小零食，都是推出了小而美的一些小包装。那您觉得为什么在食品的领域当中，这个迷你风会受到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朋友的追捧呢？赖阳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呀，应该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包装的这个技术的提升，相应的这个小包装的成本的下降来看。就是说过去呢，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啊，一大包过来，它要拆成小包装，实际上呢，一个个独立包装成本很高，在早期的时候，可能都是人工手动一个个去包，流水线上一做了一堆的产业工人，一个一个做小包装，那成本就很高了。现在呢，随着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技术呢，在大流水线上，现在包装材料可能塑料直接一压，那么相应的呢，机器设备的各项成本呢，折算在单位包装的价格上，它很低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呢，包装小一点，实际上呢，作为企业来说呢，成本并不会有很大的增加。也就是说，过去呢，可能说一瓶饮品卖5块钱，可能包装瓶占了1块钱，那现在呢，可能包装瓶连几分钱都没有。 成本还是低了。 这种情况下，对，成本在下降。这样的话，它做小包装呢，实际上呢，并不影响呢它的这个就是成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消费在发生变化。现在消费呢，应该说呢，大家呢，在过去啊短缺时代的时候，大家一买一堆，这个要留在这好好的，慢慢的这个品尝吃。但现在很多食品的话呢，大家呢希望更好的口感，比如说很多零食一撕开袋，我一次就吃完，然后下次呢再拿一袋，随身携带呢很方便，而且呢因为是独立的小包装，因此打开呢不会说因为打开包装之后这时间长了受潮了，这食物味道变了，对，或者是我这个上班的路上搁在包里面，到单位了之后没吃完，零零散散的一堆还不好带等等，便携的需求呢这小包装更方便了。而与此同时呢，现在年轻人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大家食物包括饮品呢，从过去呢一次啊这个吃饱这个吃足，到变成了每样呢尝尝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这种口味吃一点，那种口味吃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小包装呢在这一点上呢，哎，又有优势了。你看买饮品，过去呢一买这好，那那么一大桶一次喝不完，剩下半瓶吧，你说扔了吧怪可惜的，你说不喝吧，搁了一会儿吧，搁了可能一忘了好几天过去了，这还能不能喝呀，就是没坏，口味口感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浪费呢也很严重，那不如买小包装，哎，有一次一人量就足以了，如果不够不够我再拆一瓶。再有呢，就是呢，现在呢，大家食品呢也很注意啊，特别女士们注意控制自己的摄入量，所以现在出现每日坚果，你看我给你规划好了，就是一天的食物量，你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这样大家觉得 哎，也很方便啊。我每天实际上呢，我的摄入量也很好控制，这样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就是包里面带上每日的坚果，各种的零食，每样一点点，哎，也既控制了卡路里，又有各种风味口感的这个零食。实用，同时呢，这个呢也很方便的携带。 这是刚才赖阳老师从几个方面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两年好像在食品行业，我们越来越多的会在网店也好，或者是实体的商超也好，看到那些小包装的零食哈。最近就发现奥利奥也出了很多，就是迷你奥利奥或者薄脆型的奥利奥，其实它都是会有一个向小而美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就像赖阳老师刚才总结的，从几个方面，一个是它可能在生产的时候这种包装的工艺流水线，导致它整个包装方面占的成本其实是降低了的。再包括呢，其实这种小包装的食品啊，它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可以降低咱消费者的一个试错成本。也就是年轻人消费其实他往往更注重体验，更注重一个新鲜感。可能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零食，它非常的吸引我，那我买一个小包装，我尝尝它是不是适合我。这其实试错成本就比那种大包装正常常规规格来说试错成本会更低一些。再包括呢，消费者又对食材新鲜的追求，然后有便携的追求，同时对于很多年轻朋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和健康均衡方面的需求。那种种因素其实都促使了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也开始考虑在自己常规规格的产品之外去尝试一些小包装的哈。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食品行业之外，那赖阳老师，据您观察，这种迷你消费品啊，它比较集中的一些领域还有哪些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消费的风潮？您觉得这背后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迷你的消费呢，不仅仅是食品，刚才说了便携，尝尝新鲜，这每次的独立的控制的这个食量之外呢，现在呢，人生活方式跟过去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呢，大家呢可能喜欢很多人聚在一起集体活动，包括现在一些老年人可能就是退了休，可能也在一起啊，集体跳集体的广场舞，喜欢大家集中在一块儿吃什么，带点什么东西，大家一块儿 分享。 很多人对大量的这种食用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呢，越来越多的是自我独立的这种生活方式呢，逐渐在成为主流。这种独立啊，不是不跟人交往，而是呢，相对的朋友之间呢，各自保持自己消费习惯的独特性。比如说大家一块吃饭，过去呢可能点一大桌子菜，这个每样都吃，可能现在逐渐变成大家坐在一起呢，像西式餐饮一样，各点各的口味的食物，大家各自品尝自己的，而不是每样都相互尝一口。这种呢食物呢可能就是独立。那么在家庭当中呢，生活也是如此的变化。在家庭生活中呢，过去可能全家人这个每顿饭大家都集中在一起吃一样口味的。现在很多家庭的消费者呢，可能出现了，可能全家人吃饭的话呢，可能生物钟时间都不一样。孩子放学的时间饿了，他要先吃一顿，这父母挺晚才回来。要赶上有加班的话，可能回来时间又不一样。那每个人可能要独立的时间，独立的就餐。那既然是独立时间独立就餐，那可能呢每个人呢也都按自己习惯的口味呢去单独呢来准备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食物。那因此的话呢，一人食的这种呢不仅仅是这种零食了，而是呢相应的烹饪工具小家电也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煮一个蛋的煮蛋器，那个蒸那么一两碗米饭的微型的迷你的这个电饭锅， 包括小洗衣机，就是那种特别亮 小洗衣机。 对，我觉得就一个人的话，咱们还有很多年轻人可能是这个跟别人合居，在居住这房子，就租了一居室，那在这里面的话，可能自己洗衣服愿意自己独立，可能就需要独立的洗衣机。然后呢，还有一些个这个甚至饮茶，过去饮茶一个大功夫茶桌子是吧，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你看有一人随身携带的泡茶设备，带在身上，自己泡自己一份茶。因为大家就一家人在一起可能还不一样呢，女主人可能愿意喝咖啡，可能男主人呢愿意泡普洱茶，那么各自呢有自己的工具，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也不一样了。 而现在的都市里呢，相对在打拼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呢，自己独立居住的比重又很高。那这些独立居住的人群，那么他可能更需要相应的一人的生活消费品，既包括食物，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刚才前面讲到的小家电、电器、生活用品等等。所以现在的这种迷你型的这种设计呢，也越来呢这个越多，来满足这种需求。 是， 也实际上也符合现代人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家庭小型化，现在家庭人消费当中呢，各自呢这个保持自己的独立特性，而不是说全家人一定要相互之间妥协。大家哎，其实每个人呢，哎，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口味、不同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在一家当中也是在这样的生活，所以这种都市生活的这种根本变化呢，带来了这一系列的消费呢，都走向迷你化。 其实赖阳老师说到这儿哈，听您的分析，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迷你风的消费的风潮，其实它背后反映的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追求。就像虽然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屋檐下，但我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活起居，对我们的吃穿住用行提出更高的、更精准的一个要求。那往往像这种小包装的食品也好，或者是这些网红小家电，就可以满足我们对生活的一个仪式感，满足我们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要求。其实上个月我记得和赖阳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聊了聊夏天大家喝啤酒，越来越多朋友也愿意去喝这种小而美小而精的精酿啤酒，也就是小瓶酒，它和原来那个大绿棒子还不太一样，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但是也受到 对，实际上现在呢，就消费呢，根本的一点就是呢，哎，每个人呢独立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服务，同时呢也追求品质，就是简约，但并不是简单。 我们会追求个性化，会追求格调，包括您刚才说的，像咱北京这种一线城市，其实来打拼的年轻人有很多，那往往会出现独居的这种情况。那像这种一人食的需求，这就属于大家的一个刚需哈。我们买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可能就能满足我日常生活的一些需求了。我在这儿也有一个数据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去年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说整个家电行业其实它整体的销售是在下滑，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小家电市场其实它的销售量是逆势上扬的，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很多的网红小家电，如果您经常去看网络直播带货的话，就会发现它特别的火，在这些直播间当中，而且也往往轰炸着我们的社交媒体，像什么美容仪啊、小型的空气炸锅、料理机、小吸尘器、榨汁机啊等等，这种网红小家电都是在刷屏我们的社交媒体。那根据一个榜单的数据，小家电去年在淘宝直播的销售额是比2019年，也就比再上一年增长了 376.2%。 这也可以反映出其实我们现在消费者在购买方面，在消费理念方面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的迷你消费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潮。但是下面我们要聊一个似乎完全截然相反的趋势，就是从今年过年前，我朋友圈当中很多朋友啊就说快过年了，我们要去山姆采购，要去囤货。你就会发现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晒各种各样的超大包装的来自就是这种仓储制会员超市的网红产品啊。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聊的迷你产品的规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因为我们也如果您去过山姆的话，也会发现它里面的商品基本上都主打的是家庭装、分享装、大包装。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这类卖场里的这个商品一定要做出量大的一个特点？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考虑呢？赖阳老师。 这个啊，仓储店呢，跟一般的这个就是超市啊、便利店很大的不同在于仓储和卖场合一。就是它没有独立的仓库，直接卖场的货架就是仓库的库房。这样的话呢，它减少了大量的库房面积，也减少了大量上货理货的成本。我们一般到超市里你会注意到 这个有理货员不停的推着小轿车在这个上货呀、补货呀、梳理货架、这些成本都很高。这个仓储货源店也会补价，但是基本是大型的那个就是液压车直接呢就是上货，相应的成本呢就低得多。 嗯， 这也就是它的这个竞争优势。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包装大小呢可能对于生产商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零售商来说，我来了整包装的东西，大包装的就直接整包装的摆在货架上，让消费者成箱成箱的买，我整个卖场的管理运营成本可以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那么几个点，那价格就比别人便宜，那消费者觉得哎呀真值啊，就愿意囤货，这就是他这种业态的生存的这种根基。哎，所以呢他就是把包装尽可能的大，基本上是一种原始的大包装直接堆在这个货架上，所以也不像一般的超市里摆的那么讲究，而是都是整箱整箱的上摆。然后消费者呢拿呢哎也整箱整箱的取，那么我再整箱整箱的补货，这样呢它整个的这个卖场管理的成本可以大幅度的下降。再一个呢它跟过去传统的这种大卖场相比还有一个根本不一样的。就大卖场啊往往是商品尽可能的丰富齐全，让消费者选择比较多，哎卖牙膏这么多种，卖这个牛肉啊这么多种，卖各种各样的这个零食呢还有很多品牌可选。那么在这种大卖场这么有两三万种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呢，它其实啊消费者并不是每样都买的，消费者可能集中啊主流消费者就买有限的几样。那对，所以仓储货源店呢干脆我不卖这么多种了，我通过数据分析我挑出顾客最想买的那几千种商品摆在我的货架上，所以它面积不小，但是品种很少，但是堆的呢很足，都是消费者最想买的，所以消费者来了之后呢，哎，干脆就整箱整箱的买，囤起来，省得一趟一趟跑，怪麻烦的。而且呢，这个要买的呢，也都是我特别想要的东西，所以消费者呢，哎，也简单了，不用在上万种商品中去选择，就直奔我想要的，成箱成箱的买走。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大包装呢使得它就非常具备这个价格优势了。 哎，所以它的这样一个特点其实也减少了我们消费者在做决策时候的一个时间和成本哈。就是我舍弃掉非常丰富的 SKU， 但是呢我会做前期的一个比较好的市场调研，我上架的产品其实都是在同类商品当中性价比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包括就像刚才赖阳老师说的这种会员式的仓储超市，它和普通的超市经营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可能呢大家去买这些会员仓储超市的商品看重的是它的低价和优质，但是人家超市也会通过这个会员费来获利哈，跟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一些家门口的常规的超市还是不太一样。这也是和刚才我们说的迷你消费风潮有一些不同的原因。但是赖阳老师也都提到了，其实企业对于成本的控制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赖阳老师下面想请您说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们在对一个产品进行规格呀包装设计的考量的时候，往往都会考虑到什么样的因素呢？哪些因素是企业会非常非常重视的？您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是品牌的厂商作为生产企业的话，它首先要分析它的面向什么样的消费人群，它的人群在什么场景下消费。比如说像每日坚果就抓住了，第一，很多年轻女性爱吃坚果。第二呢，爱吃坚果当中呢，他们又关注呢坚果中的含油脂会比较高。同时呢，这个坚果呢也不能说因为油脂高不吃，因为确实提供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营养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一定比例的配置每日的食用量的坚果推出，是不是就有市场呢？哎，有了这么一个判断之后，一推出来，一个品牌打响了，一堆的模仿者，满街都是每日坚果， 成为了 这个坚果消费的这个一个就是新兴的一个主流的一种模式。哎，这就是什么呢？它这个 是分析了消费者的需求特点，然后他们的生活场景，他们怎么生活，怎么消费，然后以此呢来设计呢产品的包装规格和搭配。你看这里面既有包装的规格一日量，也有搭配，它每日坚果不是说都是花生都是瓜子，而是呢搭配各种口味的这一种合理的搭配之后呢，消费者呢吃的时候还口感很丰富，不用说每种口味买上一堆，按过去的消费方式大家可能得买好几包，然后每天从这里抓几粒，从那里抓几粒来吃，现在我给你配好了。再有呢就是呢吸引消费者注意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包装的设计的艺术。这里设计艺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这个包装设计呢，如何的更人性化，更符合生活场景的携带。现在我看有些的一些小的一些商品啊和食品，它的这个小包装的话设计的呢，非常便于消费者，特别是女性啊，装在随身的包包里，它方便去携带。那这个设计呢，它就很成功。第二呢，第二呢，设计本身的美学。这设计的东西啊，他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甚至地铁里拿出来让别人看见之后都觉得他拿的东西很有颜值，很有情调， 很有品味， 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就有这个就是拿在手里的这个意愿，所以消费者呢也愿意携带。第三呢就是文化的 IP 符号，是吧，年轻人拿出来这个图案明显的设计非常的美观，一些时尚流行的 IP 元素等等，消费者呢心情也好，甚至有的上面还有点小谜题，有的上面还可能每一个包装还有不同的这种的一些小段子写在上面，一些个什么有趣的话，比如像江小白每一瓶子上打开上面还都有那么一两句不一样的话，就是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抓住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让消费者拿到这个东西觉得代表我的生活方式，代表我的生活品味，代表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代表呢我的文化的修养和我的审美情趣，这样的东西消费者才愿意。所以呢实际上从研究消费者去喜欢什么，给他定制什么样的这个产品，然后设计什么样的大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结构，到最后呢包装本身的这个设计的艺术之间呢都是环环相扣的，把这些都做到极致，那么这个企业的话产品它一定会网红。即便不全都做到极致，有几点做得非常突出，那可能呢消费者的评价和喜欢度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如果做的消费者觉得太差了，有一两处短缺的瓶颈的话，那可能就不行了。你像现在有的那个包装设计的就是觉得太土了，我拿这么一个瓶子我实在不好意思见人，那你就真的卖不出去了。 所以这个包装的颜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作为企业来说，肯定我们推出的产品是面向消费者，那一定就要投其所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无论是研究我们这个产品是面向什么样的消费人群，然后这些消费人群又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会使用或者是食用这些商品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企业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坚果这个例子，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每日坚果各个品牌都开始做之后，反而培养了很多年轻消费者去吃坚果的一个习惯，就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平常就不太吃坚果，但既然你既有颜值的包装，然后呢也主打健康牌，反而让很多消费者觉得那我每天吃一包坚果也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负担，那经济上我也可以承受，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反而被培养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习惯。包括刚才梁老师也提到了，在进行这种消费的时候，社交价值我觉得也是不可忽视的。你看我们去登录什么小红书啊，或者微博或者朋友圈，看到很多的好物种草，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在分享那些新潮的网红产品，它是具有一定的分享价值，社交价值在的。那可能我买到了一些我觉得非常有格调的 产品，那我在发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的审美品味或者我的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一些也都是不能割裂的去看的，也是作为企业需要统筹去考虑的，在产品的规格和包装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哈，想赖阳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其实今天主要跟大家提到了迷你消费品嘛，迷你规格的这些产品，那您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品牌都开始出迷你装了，或者是呢变着法儿的出一些小而美小而精的产品，想要去让我们为这些产品买单，那您觉得像这种迷你风潮它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它真的背后是一种刚需，是我们现在消费者消费理念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您怎么看？ 应该说是消费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嗯， 因为消费者呢越来越追求不仅是个性化，而且消费的个人化，每个人有独特的这个消费理念、消费观念，不一定非得要跟别人一样，不一定跟别人什么连吃个饭都共享，所以我愿意一人食一人享。而另一方面呢，这个消费者呢在追求品质的过程中呢，即便是一人食一人享，我也希望呢很有情趣，很有品味，很有格调，所以呢简约而不简单， 简约不简单。 因此呢消费者呢实际上呢他会喜欢一些非常有颜值有品质的一人的这种独特的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消费品。这样的话呢我一个人的生活完全的能够过得非常有品质，而不是说非得要在集体当中淹没我自己独特的个人个性。 从侧面也反映出来这是一个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哈，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个人生活品质的一个注重一个关注。好的，非常感谢赖阳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好的，再见。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几条朋友们的留言。北京五号线说了，如果要买日常的必需品的话，那我可能会倾向于买大包装，偶尔用到的那些就买一些小包装的。蓉蓉姐说，日常消费品我可能会买大包装的。其实啊，往往在下单之前还得去算计哪种包装最便宜，有的可能大包装便宜，有的小包装便宜，哎呦，那简直是得绞尽脑汁哈。有同样一种观点的也有我们7789这位朋友，他非常赞同我们今天嘉宾讲的一些观点哈，觉得无论是大包装还是小包装，其实商家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可能会考虑到这个产品推出之后能收获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俗话说得好嘛，咱买的没有卖的精，真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至理名言了。1762这位朋友说，那你说这个小包装的产品它会不会制造出过量的垃圾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在于推出包装没有错，但错的呢是过度的包装。如果说过度包装的话，可能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从一个层面在变相的制造更多的垃圾。那咱作为消费者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对那些过度包装说不。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